但现实是这样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现在播送法国故事影片欧也尼·格朗台的录音剪辑，这是根据法国19世纪著名作家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改编。 各位听众，在这部影片里将要和你们见面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笔下的一个典型吝啬鬼葛朗台，和他周围一群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位葛朗台先生是个葡萄园主，他放高利贷，同时又是一个狡猾的投机商人。但是他到底有多少财产，谁也摸不清。从他身上很难看出有钱人的派头。他住在阴森灰暗的旧房子里，衣服穿得很穷酸，甚至从来也没有多花过一文钱。他对待自己的妻子和唯一的女儿欧耶尼·葛朗台也是这样。要说唯一的例外，那就是每逢节日给女儿一块金币做礼物。因此欧耶尼已经攒了一小袋金币。在欧耶尼23岁生日的那一天，老葛朗台照例很慎重地掏出了一块金币。 祝贺你，我的好女儿欧耶尼，今天是你过生日，又要有一只黄澄澄的小鸟飞进你的金笼子里去了。 我谢谢你父亲。 去把你的宝物拿来吧。 那捏大走了进来，他是葛朗台家唯一的仆人。 咱们每人来一杯醋栗酒，把酒拿来吧。 就来，主人。我看我们家小姐今年准出嫁，我说这话准错不了。 我看这个小城镇里还没有跟欧耶尼能够般配的人。 这里人只能给我当钓鱼的鱼钩。 给你父亲。 不小了女儿。到时候了，该替她操操心了。到时候了，好，倒出来，把你的金鸟放出来。 欧耶尼拿出自己积攒的一小袋金币倒在桌上。 你看着女儿，你看这花纹刻得多细，刻得多么精致，真好看呢。你看这边切得多齐，你看你看，太阳一照它金光闪闪。哎呦，你看呢你看呢你看呢，你看这个，这是一个小小的金翅鸟啊，这真是一个小巧玲珑的金币呀、啊。你知道它值多少钱吗？值100个利威尔啊！啊，这是美公子，是你这堆财宝里的顶尖啊！你要好好保存它。不，你看这个，太太，你看，看见吗？这是蒙古尔大帝的货币呀！啊，你应该亲亲爸爸，我的好女儿。我这是给你讲这些金币的来历和他们生死的秘密。哦，女儿，你应该保护你的金币，保护 顾他，照顾他，爱惜你的金币呀。金币跟人一样，他们常常来，也常常去，奔波着，繁殖着。 老葛朗台望着这些金币，脑子不断地在转动，怎样使这些金币繁殖得更快？他真恨不得全世界的金币都能飞进他那无底的宝库。葛朗台虽然很不满足他的财产，可是他心里很明白，已经有很多人在打他的主意，千方百计地在想夺取他的财产。为了能得到他的财产，城里两家最有威望的人家正在明争暗斗，希望欧耶尼能嫁给他们的儿子。葛朗台想到，今天是欧耶尼的生日，他们一定不会错过机会，准定会来向他讨好的。果然，克留索一家首先驾到了，他的儿子，也就是本城法院院长，捧着一束玫瑰花献给欧耶尼。 我们亲爱的欧耶尼，请允许我在您过生日的这一天，衷心地祝你年年幸福，愿你永远像今天这样娇艳。 不客气，不客气，到我这儿来像在家一样。法院院长先生，每逢我家的节日，你总是想得这么周到。 只要能和您的女儿在一起呀，葛兰台先生，对我的侄儿来说，哪天都是愉快的节日。我的孩子， 可留索一家还没来得及坐下，银行家格拉辛一家也不落后，紧跟着踏进了葛兰台的家门。 亲爱的奥耶尼，您是这样的美丽和聪明，我真不知道再如何祝愿您了。 啊，我亲爱的欧耶尼，这小小的礼品让阿托夫献给您。来，阿托夫，来呀，来来呀，来。 银行家格拉辛的儿子阿托夫毕恭毕敬地献上一只镀金的针线小盒子。 妈妈，你看这多好玩，太美了，那涅的， 那涅的，你看看， 你看看， 我真喜欢，我从来还没见过这么精致的小玩意儿呢。 这是阿托夫从巴黎带回来的， 从巴黎特意为你选的。 提起巴黎，这个小城市的人个个向往。格拉辛一家也总是把能经常到巴黎去作为他们的骄傲。格拉辛太太更是经常以穿戴一些巴黎流行的服装来炫耀自己。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一天，在老葛朗台家黑靴靴的客厅里，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巴黎人。 诸位，这是我的侄子，巴黎来的查理·葛兰台。晚上好，诸位。晚上好， 晚上好。 查理按照巴黎人的习惯，满不在乎地看了看在座的人，然后取出一封信交给葛朗台。 伯父，我不禁要把这封信交给您，到炉子那边坐吧，先烤烤火吧。孩子， 谢谢您伯父。 你一定冻坏了吧先生？ 没有没有。 父亲，也许我堂弟需要什么吧。 他自己会说话。 亲爱的堂姐，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吃过晚饭了。 没有见过面的欧耶尼望着堂兄弟看呆了，可是其余的客人们关心的却是查理带来的那封信，都在暗暗地观察老葛朗台看信的神情，想从他微妙的表情中间揣摩信里的内容，想知道巴黎的葛朗台为什么把儿子打发到这里来。可是他们失望了，什么也没看出，只好没趣儿地告辞了。 查理的到来打破了老葛朗台家的平静。这天晚上，欧耶尼睡不着，是由于第一次向往爱情，而老葛朗台呢，却为了查理带来的那封信久久不能入眠。 亲爱的哥哥，我嘱托你保障查理的生活，你书写的倒不坏，可我能帮他什么忙呢？我没有多余的钱给他，让他在这儿住一两天，就让他上路。 第二天早上，葛朗台还是像往常一样起得很早，第一件事就是把每一块方糖都剪成两块。 娜妮的 来了， 来把糖拿去。六，拿六块糖，拿去吧。 今儿早晨得给八块呀、 啊。八块？怎么？你想把我家给吃光了吧？这我早就看出来了。六块糖，多一个糖渣也不给。去吧。怎么？你是这个家主人呐？ 那您的侄儿拿什么泡咖啡啊？ 我那两块让给他了，我不吃糖也可以，我不喜欢甜的。 您这样年纪不吃糖怎么行啊？那我宁可自个儿掏腰包给您买。 别人的事情你少管。 那孩子还睡呢，他闭着两个眼睛，越看越叫人喜欢呢。我喊了他一下，他一声也没响。 让他睡吧，去吧，别去惊动他。有个不幸的消息在等着他呢，今天他醒得越晚越好。 出什么事了？ 他父亲拿枪自杀了。 苦命的孩子啊， 这回成了穷光蛋了，还不苦命啊。喂喂喂，你怎么了？你也不认识他父亲，你哭什么？那是吧， 女儿的心思没能逃过父亲的眼光，葛朗台立刻感到女儿对堂兄弟关心的有些过分。 你，欧耶尼，趁早断了这个念头。他要远走去东印度，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父亲，可他手里有路费吗？ 我给他拿路费，给他拿到南特。 谢谢你。 尽管父亲已经警告了欧耶尼，可是仍然无法压制自己对查理的关怀。吃完早饭，父亲出去经营买卖，欧耶尼在家里花了两个小时的心血为堂兄弟准备好一顿午餐。说起来很简单，也没多花钱，但是破坏了这个家庭的老规矩。桌子上摆了两盆水果，小碟里的糖装得满满的，另外还有足够的酒和面包。一切安排妥当以后，欧耶尼一刻不停地望着挂钟，他多么希望堂兄弟能在父亲回来之前用完午餐。只等到十一点钟，查理才懒洋洋地走进客厅。 早安，伯母。 早上好。 您睡得好吗，亲爱的伯母？ 很好啊，先生。 您呢，堂姐？ 谢谢您，很好。您呢？ 我吗？好极了。 您一定很饿了吧？ 不，十二点以前我从来不吃东西，我总是这时候起床，时间也差不多了。才十一点，太早了，旅行总是不太舒服。 早了？ 当然了。 请坐吧。 谢谢，我很高兴吃点什么东西，最爱来这小吃吧，什么小鸡儿了，野味了。 我的生母啊， 你们总住在这里吗？ 总在这里。 是，每年除了摘葡萄的季节， 我们住在修道院，帮助男捏的干些活。 先生，先生，我给您做了两只小鸡儿，还是带壳的。哎， 新鲜的鸡蛋，好极了，谢谢你，男捏的。来点奶油可以吗？ 奶油？ 对了， 那您就别吃点心了。 那聂的，你快去把奶油拿来吧。 真的，堂姐，如果您穿着晚会的衣服坐在歌剧院的包厢里，我敢向您担保，您一定会引起许多男人的羡慕和女人的嫉妒。 您在嘲笑我，堂弟。 如果您了解我，欧耶尼，您就会相信我最讨厌嘲笑人了，大概是因为我这个人缺乏嘲笑别人的才能。可是这个缺点在巴黎却有着重大的意义，在那您要是听说他有好心肠这句话是嘲笑你，他的含义是这个家伙蠢得像头牛。可是我有钱，我还能站在30步以外第一枪就打中目标，所以巴黎人就对我很客气。 你知道吗，欧耶尼，你父亲昨天说了还打算跟着韦先生。 哦，您叫我查理好了。 查理，多响亮啊。 父亲， 你们怎么了？ 是父亲回来了。 那有什么呢？早安，伯父。 早上好。好啊好啊，我的太太，老猫刚到外边去散步，耗子就在家跳起舞来了。哼，我看你们是诚心糟蹋我的家产。你们从哪儿弄这么多糖？ 那聂他去买的，家里没有糖了。 你要什么，我的孩子？ 要糖。 你要糖？你多倒点牛奶，咖啡就会甜了。 尝尝水果吧，这是特意为您摘来的。 嗯，我算看透了，要是我不来限制，他们会把全城的东西都抢来献给你。吃吧吃吧，亲爱的孩子。这样吧，等你吃完了这顿饭，我告诉你一件不太甜蜜的事情。 你要告诉我什么，伯父？ 到花园去吧。 葛朗台在花园里转了两个圈之后，才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查理。 可是这还没有什么，事情还要严重得多。他是拿枪自杀的。这也还没有什么，事情还要严重得多。你看，鲍姐在说他闲话，就好像他们有这个权利似的。你看， 我什么也看不见。 证券经纪人和公证人的破产，使他也跟着破产了。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好了好了，把心放宽一些吧。父母总是要比他自己的孩子早死几年的。可是事情还要严重的多呀，我可怎么跟你解释好呢？ 可怜的父亲。 可怜贫穷是一个字，要知道他把你毁了，毁得你一分钱也没有了。 钱又算得了什么？ 查理再也听不下去了，他冲回房间蒙上被痛哭了一场。当天这件事情就传遍了全城，人们纷纷议论起来。法院院长和公证人连忙跑来向葛兰台献计。 我的朋友，我看只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在巴黎把您故去的弟弟的债券全部都收买回来。 您能这样办可太崇高了。 是啊， 那您就挽救了您全族的名誉了。 对呀，我的弟弟也跟我一样姓葛兰台，可是我不能去呀，我得在家照看我的葡萄园。可债主们都住在巴黎，我怎么能够同时分两个地方呢？不行，除非是我能够变一个小鸟。不，我想一想，我要跟我的太太商量商量，我有事情。 装口吃喝耳聋是葛朗台疲劳对方的手段，他借这个机会来思考对策。 我不能去，我不能去巴黎。 葛朗台，你在这里有很多朋友啊，这些忠实的老朋友，他们哪个不愿意为你效劳？ 是啊，我替你去巴黎。 嗯， 我去跟债主们商量商量，让他们缓期，我准能办得很完善。 嗯， 您只要给我拿几个旅费就可以了，那是很少的几个钱。 让我拿旅费？ 银行家葛拉辛夫妇也不肯错过这次为葛朗台出力的机会，紧跟着也来到了。 晚上好。 晚上好。多么可怕的不幸降临到您的府上了， 多么可怕的悲痛 啊。您在巴黎的弟弟的故去和破产 啊，我们这位骨髓里都渗透了义气的老朋友，打算偿还他的弟弟巴黎的葛兰台生前欠下的债务。 哦，这可太高尚了。 因此我的侄子法院院长为了让我们的老朋友解脱一切的麻烦，决定今天就去巴黎，以便跟债主们进行具体的商谈。 哦，我对您讲了吧，亲爱的，咱们外省的人也是很看重荣誉的，办得好，葛兰台办得太好了，这的确高尚。 哦，高尚极了。 哦，高尚极了。 高尚可得拿出很高的代价。法院院长先生他让我拿出到巴黎的旅费。 哦，要是能有机会去巴黎，我倒情愿自己出这笔旅费，不对吗，我亲爱的？ 对对对。 那好啊，这件事情你去办，准能比法院院长办得好。 明天我就要到巴黎去办事，捎带着替你办理一下。 那好啊。 告诉你，葛兰台， 什么事啊？ 这完全是偶然得到的一个消息，据说由于军方的需要，黄金的价格在安吉尔抬得相当高，飞跃的上涨，知道吗？上涨。 嗯，上涨？你说什么上涨啊？ 一句话，把你的黄金交给我，我去巴黎，顺便到安吉尔，准能替你卖上好价钱。 黄金？什么黄金呢？我手里没有黄金呢。那你到安吉尔去卖你自己的黄金好了。再见吧， 再见。 好，再见，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再见， 再见， 再见。 葛朗台嘴里说自己没有黄金，可是当天晚上就偷偷地装上一大桶黄金到安吉尔去抛售。老练的葛朗台绝不肯错过赚钱的好机会。葛朗台走了以后，屋子里变得寂静无声。欧耶尼似乎听到查理叹息的声音，他忍不住鼓起勇气推开了虚掩着的门，发现查理坐在椅子上睡着了，桌上放着一封还没有写完的信。 他在恋爱。开始冷静地面对着我的未来，他对我来说比任何人都凄惨。我们要永远地离别了，永远地离别了。圣母，他要离开他。为了我家的事业，我要到东印度去，可我一文钱没有，我是破产者的儿子。可怜的查理。 欧耶尼发现查理现在很需要钱，他毫不犹豫地回到自己房里，拿出自己的一袋金币。当他重新回到查理房间的时候，查理已经醒了。 请您宽恕我的过错。 啊，怎么回事？ 我看了您的信了，知道有您的想法、您的心情和您的计划，您急需要弄到，您拿着吧，拿着，这是我的积蓄，快拿着。 堂姐， 您不就跟亲弟弟一样吗？您是可以花姐姐的钱的。 不， 您要不收下这袋金币，我就不起来。 欧耶尼，我求你站起来。 好，我先收下。我收下。这要礼尚往来。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匣子，这个肖像比我的生命还宝贵。 这就是你给他写信的那个女人？ 不，这是我的母亲。我只能委托你一个人保存的。你同意了，对不对？ 啊，对。为了您。真值了。 欧耶尼和查理交换礼物的秘密更增加了他们之间的感情。从此欧耶尼开始了他的恋爱生活。他们坐在花园的长板凳上发下了海誓山盟。可是葛朗台为了不增加自己的负担，一刻不停地逼着查理出门。不久，查理真要去东印度了。 也许我父亲能帮助你，我觉得他很有钱。 如果他真的有钱，他绝不会看着我父亲死去，还有您。如果他有钱，他能让您住在这样冷清的破房子里吗？离别很久才能见面。 欧耶尼无法违背父亲的意志，离别的一刻终于到来了。 嚯，你们看，这才像个要出去闯一闯的人呢，坐上轮船到海外去，非发大财不能回来呀。祝你一帆风顺。 我将尽力做到能挽回父亲的名誉再回来，伯父。 穷着出去，富着回来吧。好了好了，走吧。 我多么想有上帝那样万能的神通，一刹那以后。好了，欧耶尼，不要哭了。 来，上车吧。高尔诺耶，去把大门打开，快一点。祝你一路平安，走吧。 走了以后，这个家庭又恢复了过去的老样子。只有欧耶尼感到突然变得很空虚。他唯一的指望就是查理快些回来。欧耶尼除了空虚之外，最怕父亲要看他的金币。一直拖到新年的那天，欧耶尼知道一场冲突是没法避免了。 新年好，女儿。今天又要有一只黄澄澄的金鸟飞进你的金笼子里去了。 去吧，把你的宝物拿来。 我的，我已经没有金币了。 嗯， 哦， 哈哈， 你的金币怎么会没了呢？ 我的金币是没有 了。你记错了吧，欧耶妮？ 不是的，父亲。 你告诉我，你把金币给了谁了？告诉我，你把金币给了谁了？ 我把我自己的钱处理了，我有必要这样做，父亲。相信我，它落在好人手里了。 是谁的手里？ 这是我的秘密。 秘密？你对我还有秘密？那太太，你看看吧，你看看呐，给抢跑了，从我的家里把金子给抢去了。甚至是最老实的姑娘也常做错事情，把东西送给人家，各种家庭里都有过，可是我还没看见过送给人家金子。你这个毒蛇畜生，你这个没有心肝的畜生，你知道我，你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反过来扒我的皮，抽我的筋，你把金子送给他了，啊，送给那个浪荡鬼了，是他抢去的吗？你到底是回答不回答我？哎呀，你看他连眼睛都不眨呀，他连神色都不变。哎呀，你看呐，你看呐！畜生，你给我滚回去！滚！回到房里去，以后永远也不许你出来。 葛兰台，葛兰台，你要了我的命啊！ 不要紧，我的太太，死神现在不会来叫你去的。 那孽的，来扶扶我，我。不好了， 妈妈，那孽的，那孽的，快来帮帮我，到卧室去。 葛朗台太太急得昏倒了，从此一病不起。这些，葛朗台根本不放在心上。他心疼的是自己丢了一袋金币。葛朗台毫无人性地把女儿监禁起来，只给她吃些干面包和冷水，这更使得葛朗台太太的病越来越沉重。 哦，法律公证人先生你好啊，你有什么见教？来，请坐吧，坐去吧。 亲爱的朋友，我到这儿来是想要告诉您，提醒您一下，您太太病得很重，很重。 哦，不，你是不了解她，那个女人可结实了，稍稍有点黄瘦，没什么，我喜欢黄的。 听我再告诉您呢，如果您的太太真的死了，您女儿欧耶妮就可以继承他母亲的权利，要求分您的财产。有这样法律，有这样法律。 不成了我自己割我自己的脖子吗？ 他是他母亲的财产继承人呢。 怎么说，女儿倒可以抢夺他父亲的财产。女儿，姑爷你有权利提出要求。听了这话，我的心都要碎了。 我的朋友，快跟欧阳你和解了吧，法律规定他也可以放弃。 可以放弃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好吧，咱们以后再说吧，现在先不谈这个。好，我有办法，我有办法。你让博尔去林大夫来一趟。 好的。 葛朗台立刻向欧阳你屈服了，对太太的病也表现出了从没有过的关怀。 我亲爱的太太怎么样了？你今天好一点了吗？啊， 喂，好一点喽，好一点喽。 我亲爱的，你还记得吗？今天是咱们俩结婚的日子啊。那你看，我送给你一个金币，我把它给你放在枕头底下了，亲爱的，今天你可以和你的女儿好好在一起亲热亲热。 葛兰台，葛兰台，你呀，你心里没有了你女儿，你后半辈子可将怎么过呀？ 我马上去把她给你叫来。 那 你们待在这儿说个笑话开开心，我马上就来啊。 过了一会儿，葛朗台又轻手轻脚地回到太太的房间。他突然发现女儿正捧着一个镜框给母亲看。 这个女人长得可真美呀、 啊、可查理长得不是也很美吗？妈妈， 是啊， 你看她的眼睛长得多像， 是像查理的。 这是什么？ 哎呦，上帝啊， 金子！ 我们吧， 我的上帝呀、啊，我怎么能想到这里有真正的黄金呢？ 父亲，这画像我们要当神圣的物件保存好。 马上就明白了。 父亲， 走开！ 葛朗台掏出一把刀子，跳过去就想挖镜框上面的金子。 看圣母面上，为了你的灵魂永远得救。为了我的生命，你不要动它。 这是你用金币换的吗？ 这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我有义务把它原样还。 你走开。 葛兰台，葛兰台，你急死我了。 这是金子。是啊，这是真正的黄金呢、啊、 父亲、嗯、 你要干什么？ 如果你不放弃，把那上的金子弄掉一点，告诉你，我就在你眼前拿这把刀杀死自己。 葛兰台，你杀了我吧。 叫医生，快点叫医生。娜涅的，赶快叫医生，叫医生。你不孩子，你麻着吧，我们不要再为这个争吵了。哦，你怎么了太太？你看我跟欧阳妮和解了。你看我亲她呢，亲她呢。欧叶尼爱他的堂弟，哎，就让他嫁给他，嫁给他。只要你活着，只要你长远的活着，我亲爱的。哦，你看他睁开眼睛了。 这样对待你的妻子和你？ 我再不这样了，不这样了，你会看到的。我的太太，我亲爱的太太，我可怜的太太，我不，我马上就来。 葛朗台急忙跑回到自己的宝库，拿来一大把金币。 太太，给你，给你金子。太太，给你。哎呀，你舅舅的话，大夫，给你，都给你。你快醒醒啊，你睁开眼睛吧。我们手拉着手到客厅去，坐在炉子旁边说说笑笑。拿，你拿着，给你。 葛朗台太太就这样离开了人世。葛朗台还来不及替他办理后事，就急着把公证人找了来和女儿谈判。 我亲爱的女儿，你现在是你死去的母亲的继承人了，有关我们父女两个人的一些事务今天得办理清楚了，是这样吧，克留索？ 是的。 难道非今天办这个不可？ 是的，今天要马上办理清楚了，我不能再闷着心里边没个底儿啊。你不是也不愿意让你的老父亲心里边痛苦吗？ 欧也妮小姐，您将继承故去的格兰台太太的财产，您的父亲很不愿意把现有的产业分开。 我不明白你们说的是什么。 我的女儿，我希望你能够永远的全部放弃这份继承权，把你母亲的遗产完完全全交给我来处理。 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 哦，我的女儿，女儿，自己坐下吧，坐下。签字吧。 可是小姐，我应该告诉您，您在使自己失去一切。 住嘴，公证人，话说了就得算，签字吧。办理商务不该说的话就不要多嘴。办事情就应该这样，以后就随你便吧。 时间是毫不留情的，几年又过去了，老葛朗台逐渐感到了衰老。欧耶妮想到自己不久就要孤独地留在世界上，他更加依依不舍地伴随在衰老的父亲身旁。 女儿，把门关上，快点，赶快锁上它。他们要来偷我的金子钥匙，把钥匙给我。女儿，把我的金子放在我的面前。 欧耶妮把金子铺在桌上，葛朗台目不转睛地盯着，双手不停地摸着，恨不得带着他们进入天国。 母童降仙快乐，轮起天吹来。女儿，女儿，我怎么了？我看不见金子了。女儿，金子，女儿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啊， 在这儿。 啊， 在这儿。 女儿。 老葛朗台咽了最后一口气，双手同时失去感觉，黄金洒落在地上。这所又暗又冷的屋子里，只剩下欧耶妮和女仆纳涅达两个人了。直到这个时候，欧耶妮才从公证人那儿知道，自己是1900万法郎的继承人。 除此之外，您有30万利贝尔的地租收入。 从这里给南涅带一笔养老金，每年1200利贝尔。 好的。您还有600万每年可得3%利息的证券，和价值200万的金币。我作为法律公证人，还应该通知你一件，可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是件棘手的事情。您知道吧，亲爱的欧耶妮小姐， 您的叔叔巴黎的格兰台死的时候留下了债务，大概能有150万法郎吧。他的债主们轻信了格拉辛先生的谎话，等着他的儿子查理格兰台先生替父亲还这笔债务。这几天债主们对他起了诉，要求缺席审理。 对查理格兰台？ 是啊，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样来应付这种复杂的情况。 查理格兰台只要从东印度回来，他一定会还清他父亲的债务，这个我毫不怀疑。 从此以后，欧耶尼几乎每天都要到花园去，坐在和堂兄弟海誓山盟过的那条长板凳上，想着查理，默默地等待着查理的消息。有一天，终于盼到了来信。 小姐，小姐，来信了。您快看看，给您。 查理背叛了他俩的誓言，为了金钱和地位，要和侯爵的女儿结婚了。看完信，欧耶尼突然感到自己沉入了无底的深渊，一切希望都破灭了。过了很久很久，欧耶尼才逐渐平静下来，做出了终身的决定，把一直在追求他的法院院长找了来。 法院院长先生，我早就知道你所喜欢我的是什么。你能发誓让我这一生身体不属于你？ 我发誓。 不准你提出任何夫妻生活的权利，我就答应嫁给你。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怀着一个不能熄灭的感情，这点你要永远记住。 我永远做你的奴仆。 这是150万法郎的支票，请你立刻动身去巴黎，到那儿打听一下我叔叔债主们的姓名，然后把我叔叔欠下的债务全部还清。等你拿到收据以后，就把它交给查理格兰泰先生。 我遵命。 顺便把这个也给他。 遵命。 你回来以后，我就履行我的诺言。 院长唯恐发生意外，当即赶到巴黎，偿清了债务，来到查理的府上。 您有什么见教，先生？格兰台先生，请允许我把这封信交给你。请坐。 啊，我的堂姐真可爱。这么说，我和乌皮里小姐结婚的障碍已经消除了？ 是啊，我们可以同时宣布我们的婚事了。 哦，您要娶我耶妮，我很高兴，很高兴，恭喜您，她是个很好的女子。这么说，她一定很有钱了。 几天以前，她还有1900万法郎的财产，可惜今天只有1700万了。 1700万？ 对。 不成，我得马上到她那儿去。 晚了，先生。我的未婚妻还让我转告您，她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待您。 从此以后，欧耶尼不再接待任何人，只让纳涅达陪伴着他。 小姐，您冷了，我去生炉子。不要生，我们的生活要跟父亲一样。 快别这样说了，您应该成为妻子、母亲，您应该成为有人爱你的人呢。 不能念的，我知道没有人会爱我。这个世界上，人们只爱金钱，金钱。未来的日子是冰冷的，没有温暖，没有阳光，跟着房子一样的惨淡。 刚才播送的是法国故事影片《欧也尼·葛朗台》的录音剪辑，这是根据法国19世纪著名作家巴尔扎克同名小说改编的。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为北京的环境做点改变。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20分贝， 坐看云起时。 30分贝， 清泉石上流。 50分贝， 谈笑无还期。 50至90分贝， 控制噪音污染，创造诗意空间。 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 这块乱弄。